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关于自力更生自主权的关键亚洲地区主体思想讨论会17号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讨论会有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秘书长、理事、斯里兰卡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负责人等参加，还有斯里兰卡的一些国会议员、全印度哈里亚纳及旁遮普邦人权委员会主席等各界人士作为特邀客人应邀参加。讨论会上发言者说，从种种剥削和压迫中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主要关键在于自力更生。主体思想是争取人类和平与幸福的指针，指明自力更生的道路，并表示热烈呼吁更高的举起伟大的主体思想和先军的旗帜，奋起投入斗争，以建设一个自主的新社会。讨论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